喂，政治好丑恶噶。诶，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政治好深噶，我哋唔识噶。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噶？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喺香港已经赤化嘅媒体环境里边咧，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个啱听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你有城寨在香港長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跟住請嚟兩位嘉賓啦，方舒薇小姐同埋馬龍先生，跟住同我講下啲相片先嘅，跟住咧，跟住講下呢本書，因為呢本書咧都好多故仔講啦，同埋咧有啲作品咧好值得分享嘅。 多謝。 看啲相片先，睇埋呢兩張。 係， 係講下 依一張。哎，啊，依個係初一十五嘅師會咧，同阿鬼啊，黃仁鬼啊，啊咁啊慶祝生日喎，諗起呢度都好多人喎，好熱鬧。 潘月良係一個，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喺後邊，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係啊。 楊東龍， 冇錯， 隔離係 啊， 潘月良。 咁有好多朋友喺度喎，好多師會嘅朋友，阿音木都喺度啊，音木同佢太太啦，阿法拉啦嚇。咁係啦，好多師會朋友，仲有翁維全啦，阿鬼太太，阿Susie隔離嘅係阿翁山， 同埋 翁維全。咁啊啱啱佢哋個電影啊《水底行走》啲人咧，翁維全先生仲咁有出鏡啊，都係啊，都好特別啊。咁我係啊，嗰日咧係好特別嘅喎。嗰日阿鬼係唔知道咁多人同佢食飯，我遇上，因為嗰日係初十五，我哋諗住去念詩啦。咁 好浪漫啊！ 佢唔知道，佢唔知道嗰日會突然間有咁多朋友出。 瞞住佢， 同埋呢本書，嗱呢個作品好有趣咧，紀錄片係講關於佢，但可能佢同咧你講到佢同導演嘅諗法係好唔同啊嘛，一個即係講翻自己故事嘅人，佢用自己另一個角度去講， 嗰種嘅火花係好特別啊！ 但到而家佢都堅持唔睇嗰套戲， 大概佢都了解到 係自己嘅嘢係嘛，可能唔想睇翻係啦。咁下一張相片咧，又睇下啦。 咁。這一張呢看看先，這一張好像是我們的出版社即是周年紀念啊，咁嗰日咧亦都係馬龍生日，咁啊就一齊啊嚇，咁呢度好多好多朋友喺度喎， 有 我見到你隔離阿劉天慈前輩喺度啦， 係 啦，你講下啦， 就仲有阿林超榮啦， 係啦，林超榮隔離係阿李純慶啊， 李 純慶你講介紹漫畫家， 漫畫家即係同啊，即係嗰陣時啊。老王澤老夫子年代咧，佢係一啲後生嗰輩嘅跟住啊老夫子，咁啊畫漫畫嘅老，咁啊當然嗰陣時後生，而家就唔後生噶啦。咁後屘佢就後期佢冇再畫漫畫乜滯啦。咁啊，但係咧佢寫好多影評啊咁樣，都係好中意寫文章啊，同埋呢個好活躍嘅。咁但係咧就。 好可惜前年 過咗， 前年過咗去，咁係啦，係啦，都係好朋友啊嚇，咁就林超榮隔離就係李志清啦，楊慧邦啦，仲有野人啦，咁野人亦都係我哋舊時報館阿馬龍嘅舊同事啦， 野人就畫好多呢一個插畫嘅插畫師嚟嘅， 咁野人隔離第一幕啦，阿馬龍嘅兄弟啦，咁啊個個都話佢兩個好似樣喎，你分辨下啦。咁一幕前面就係太太法拉，法拉隔離就係阿石奇喎，阿石奇同我哋石奇同埋阿陸離姐其實認識咗好耐啊，啊即係我好早寫《星島日報》寫文章嗰時係好認識咗好早好早。 咁啊，下一張相片睇下。 咁啊，哎，仲 啊，另外仲有我隔離咧，就係李志英太太喎，有冇睇到啊？ 係 啊，李志英太，我再隔離咧就係陳也喎。 陳也呢位小姐咧就好少參與活動。 係啊，好少參與，真係好俾面啦。咁啊，就係佢喺後邊，梗係佢老公專子啦，睇到。 啊，咁佢嗰日同嗰日兩係啊，係嗰日嗰日特別餐場啊，真係出嚟。咁我哋都係認識好耐㗎。咁啊啊，同埋啊陳也同專子同我哋都度過好多愉快嘅時光啊。嗰陣時佢實未有細路仔之前，我哋嗰陣時都好多時有碰頭啊，食飯咁啦。咁近年有少啊，有咗細路仔之後就比較忙啲。咁但係嗰日都係一齊同我哋一齊嚇。 好，咁啊，下一張相片咯喎。哦，這個不要那麼快說了，待會我們先講這本書先。 是不是現在可以停一下先？ 不是停的，是講這個的，我們停的。 現在是不 是？現在 說一本書好，現在說一本書好。 劉光宇圖， 劉光宇圖，麻煩。 先講這本書先。 講這個先。 這本書就我剛才想講，有幾篇文章都其實印象很深刻的。你除了很多老師之外，你都講到譬如你對蘇州的情懷，或者你講到人生最後365篇，或者你自己有些文章可能你自己很多故居，你都去過英國。 是啊是啊，當然啦。 你不如講下啦，呢啲嚇，你講下邊幾篇文章你自己印象最深刻？點解會輯錄咁？可能你很多篇文章噶嘛，咁你揀呢啲文章點解咧？ 咁其實依本劉光月圖咧嚇，劉光啊飛逝啦嚇，歲月啊浪圖，其實有喺我哋身邊咧都發生好多嘅事情啦。咁依本書入邊嘅結集嘅散文咧，其實都係兩三年喺明報藝術版逢星期六嘅藝術版同埋明報月刊啦。咁有啲係耐啲嘅 AM730最早嗰陣時寫嘅頭條報道最近有寫，但是你話入邊，其實我覺得都因為我揀咗個名字，係因為入邊有好多紀念我嘅老師啊，或者講述我同其他老師啊朋友嘅片段啦。咁有啲係好特別難忘，好似青春歲月啦嚇，即係嗰時喺阿鬼嗰度啦嚇，未結婚前啦，喺阿鬼個露台啊，成我哋成班朋友啊，或者結咗婚之後，我哋去嗰度啊，一齊食飯啦，或者係一齊咩啊嚇。咁都係好特別嘅，咁有選輯啊，好難忘嘅。其實江啟明老師啊，同我哋去帶我哋去畫畫嗰啲，似乎喺整個歲月好長，但係好特別咯，即係話佢俾我嗰個記回憶好特別咯。咁好似我喺英國係短短最多兩年時間，但係喺英國嘅時光嗰講翻起同我啊，即係我教授同埋教授太太嘅相處咧，又成為以後歲月入邊咧好珍貴嘅回憶咯。咁即係好種種啦。咁我覺得而家成日講活在今日啦，其實每一日都有好特別嘅片段啦。咁積累落去咧，我哋喺諗翻之前咧，其實原來我哋每日好瑣瑣碎碎嘅生活入邊咧，有好多珍貴嘅片段喎。咁即係話不斷都係令到你好感動嘅。咁我依本書就係有啲真係講之前嘅大專嘅老師啊，或者係我哋去旅行嗰陣時啦。咁 點解會講下去蘇州呢個地方咧？ 蘇州嗰、那個 平江路咧，點解會咁印象深刻咧？ 其實嗱，你講因為咧，其實我就去歐洲讀書之前咧，去英國讀書之前咧，我喺讀新聞系嗰陣時咧，就讀新聞系同埋做老師嗰時嗰三年咧，老師咧就放寒假、聖誕假，咁嗰陣時環境亦都差啲，因為我就成日係，而且嗰陣時有個心願咧，我會係希望咧去中國大陸先，所以中國大陸嘅大江南北我都去過曬㗎，咁我對中國大國內咧嘅 環境差啲係咩意思咧？即係大陸係平啲嘅旅費。 是可以坐火車，可以平啲去歐洲太貴。當時係啊會嘅，而且我亦都係好喜愛祖國，即係中國嘅風景啦。 講到平潭啦，我亦都係 咁，我亦都因為係我好即係我好多對你話到蘇州、杭州、上海係特別有感情，即係仲有點解咁中意蘇杭咧？其實或者係北京啊，我都好多我都有。其實我好似我去山東，我會特別去大明湖啊，因為我始終係讀中文啊，我有讀過中文系啊。 所以你見到有啲故居啊，你會寫一下。 我會去睇你會去探訪路上嘅故居啊，或者會係諗起李清照啊，或者帶去到或者係去到杭州有亦都杭州有好多嘅故事。咁我對呢個文化故事係特別興趣。咁蘇州嘅故事特別。 多啦。啊，蘇州嘅網絲原同埋佢嘅建築啊，蘇州嘅文人嘅佢嘅美食當然又係好好啦。咁其實故事好多。 係，同埋你呢度。一個對比咁樣咧，就去英國個故居啦，即係睇到狄更斯嗰啲。哇！又講下呢度啦。 咁後來去到英國讀書咧，就都係開見識啦，開眼界。咁後來我對歐洲，其實依本書即係話我依十年嚟，我去歐洲好多嘅城市咧，都嘅旅遊啊，好多。我哋另外有本書係《城市之戀》，係有寫嘅。咁就依本咧，就反而係冇講歐洲嘅旅遊嘅，就反而多講一啲咧，就係比較 生活上嘅經歷啦，或者好多老師嘅嘢啦。 係啦，嚇。比較長啲嘅文章 嚇，咁你點解會講一篇咧叫《人生最後嘅365天》咧？ 咁依個都係有啲有感而發，即係仲有一本係有一篇係《天若有情》啦嚇啊，人生嘅365日，咁。當時係有一出戲係有個觸動嘅，嗰出戲叫《永遠的愛麗絲》啊嚇。咁佢就話佢即係醫生話佢淨係剩翻即係得翻年命嘅，得翻年命咁腦退化咁嚇。咁佢一個好有知識嘅女性啊嚇，一個專家咁突然之間患咗咁嘅病症，得翻年啫喎。咁要點咧？真係好惆悵，而且慢慢就所有記憶、所有美好嘅事物、所有嘢自己漸漸就唔記得。咁出咗電影啊，對我係好都好有感受。咁我喺度可以講翻一段啦。由於《永遠愛麗絲》咧，我諗起當年有個朋友咧，醫生話佢有幾個月嘅壽命。咁嗰位就係其實係蔡浩全。咁蔡浩全咧，同我哋好好相熟嚇，同我哋係好好嘅朋友。咁真係好殘忍，都係當年即係話係幾耐事啊？十年前啦，係嘛？ 十年前 啦，咁即係宣告咗你係有幾個月嘅壽命。咁當時有個朋友咧，蔡浩全嘅好朋友都好多，我哋嘅圈內大家嘅好朋友，佢嗰位好朋友咧，佢就直頭就話我翻嚟陪你，因為佢煮飯係特別叻嘅，佢煮飯同埋佢同蔡浩全嘅感情係特別深厚嘅，佢翻嚟日日就煮飯俾佢食，日日就陪佢唱，同埋佢唱歌好叻嘅，唱佢個聲調啊，唱歌咁啊，日日就同佢一齊陪佢嘅，咁令到佢日日都好開心，咁最後就終於都過去咗，真係最後過去咗，咁我結論就係話，其實我個文章結論就係愛就係我哋人生最後期盼得到嘅慰藉。咁好似呢個女士知道自己即係話書入邊嘅主角愛麗絲知道自己得翻好短短嘅時間咧，佢會諗起成日諗起一啲好温柔嘅，但係佢同個女喺沙灘度奔跑，好自由咁樣擺。咁佢當時嗰一片段嘅電影嘅片面咧，係令我哋感受到咧。是充滿愛的感覺的，他很愛他的女兒，個女兒很愛他。我即係你問得好啦，點解會寫呢篇？我覺得愛係對係我哋人生入邊係好重要的，所以多啲愛你的親人啊，多啲愛你的另一半啊，多啲愛你的細路仔啊，盡量以一個愛同埋支持去到互相會互相到互相並存啦嚇啊！咁如果對方好自私嘅，唯有都多愛佢一點啦。 咁啊，而家呢個時間咧，又講下另一本啦，都好緊要，其實好有意思嘅就係、是。呢本書叫《飛越苦難》，頭先你講到啦，呢個書展咧，亦都係好強調講呢本書，亦都係有意就係嗱，我哋香港人咧對難民唔係好認識嘅，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會覺得而家好多人講係假難民添，其實你可以做咗好多搜集資料啦，講下其實香港難民或者啲難民嚟到香港個生活狀況係點樣樣。好啦，睇翻啲相片啦，可以頭先啱啱有張相片，呢個就係一個書展嗰陣時候啦， 係啱啊， 呢個係一個屬於好似類似新書發布會啊， 呢個就係俾到書展前咧，我哋有個新書發布會，咁係 就講緊呢本書係點樣 個來源啦， 來源係啦，咁其實呢本書咧就係因為我哋識得有個朋友，佢係聯合國難民處嘅，咁佢話因為而家係啲難民咧嘅新聞咧，其實一出咧。就是負面，咁啊的確係喎，你新聞報導梗係負面㗎啦，即係有句説話就係好事不出門，醜事就傳千里咁樣。咁啊，一唔係就係假難民啦，一唔係就係嗰啲難民咧，就可能係做黑工啊，又或者係即係譬如歐洲嗰邊咧，就直情係搶嘢啊，遊手好閒啊咁樣。咁話係咪可以講下一啲比較勵志啲嘅難民嘅故事咧？咁樣，咁 跟方舒薇說，方舒薇當時都是有些猶豫，就是怎樣去寫他們好呢，於是就拿他們資料來看看先。 所以呢，你裡面呢其實有很多很很多故事 的， 所以 你有 很多故事。 是有七個故事。 我有幾個故事比較特別觸動啦。咁每個故事都講下，睇一幅相先，後面 有。但個畫面呢就當時的嘉賓呢，就係頭先個嘉賓係鄭明仁博，鄭明仁先生嚇。鄭明仁係前《蘋果日報》嘅總編輯啦。咁後咪後來有一場喺書展，香港書展，今年書展啦。咁我中間嗰個咧就係葉建源議員啦。咁隔離就係阿 Swaki 先生啦，西我哋譯西。黃卡先生咧就係聯合個難民署 嘅， 係啦，駐北京嘅代表。咁再隔離就係佢哋嘅總監阿林碧瑤女士啦， 香港嘅 阿鄭明仁啦，嚇，同埋我哋嘅司儀啦，古力小姐。咁嗰日就喺香港書展咧， 古力小姐係新疆人嚟， 係啊，係新疆嚇。維吾爾族係啊，咁係啊，咁佢嗰日咧，我哋喺度就係就住呢個話題去同台下啲讀者去 傾。你要做嗰啲研究都講啦，即係香港嗰啲難民其實咧，佢哋係可能讀唔到大學啊，不如講下呢啲其實真係實際佢生活嘅情況遇啲咩困難啦、啊。 佢哋每個月都要去見移民官嘅，咁我睇過一個就覺得好對啲細路好嚇嘅，好即係佢哋會個個月去到都唔知道自己會突然之間係未來點，會突然間或者冇得個居留喺香港，覺得對細路嗰種唔安穩咧係話係影響好大，好希望政府睇下可唔可以。個政策上面是否可以去研究一下？ 嗯，咁啊，馬龍先生， 其實就是呢啲資料咧，呢本書咧主要都係講中東啊、非洲啊嗰啲比較動亂地方嘅難民。係。咁佢哋嘅故事其實就是香港人係想像唔到咁悲慘，即係佢哋嗰個戰亂情況咧係生與死之間嘅，即係唔係話食得飽唔飽之間，直情係生與死之間，所以佢哋嗰個出走嗰、那個。動機是 很大，是吧？ 是一定要，是必要的，如果不是你是生活不下去， 根本不可能是在廢墟裡生活。 但是問題就是你大人牽家帶口，那些小朋友去到一個難民營那裡，有沒有足夠的教育令到他們成長呢？那這個是其實全世界應該值得關注的問題，因為一個小朋友如果他教育不夠良好的話，他將來他做什麼呢？你如果少一個好人就多一個壞人， 係。 咁我哋翻翻嚟香港，我哋個着眼點亦都係呢樣，所以我哋請阿葉建源議員嚟傾一傾呢個問題，就係香港有一個難民嘅收容港嘅政策，但係咧呢個收容港咧就限於佢哋係嗱，你既然話你係難民，於是我就審查你，我就唔會趕你走，我審查你，直至咧。證實了你真是一個難民，我們就會找第三國家收容你，如果你是假的，我們就會 send 你回去這樣。他們這個收容期間往往都是很久的，有些是長到十年八載， 十幾 年，十年八載的小朋友教育是一個黃金時段。 咁佢哋如果冇得讀大學嘅，讀完中學就冇嘢做，又安排唔到其他活動咧，呢個真係好浪費。 冇嘢做嗰樣嘢係好 浪費。咁其實我哋都希望透過呢個啦，即係呢個正面嘅故仔啊，鼓勵佢哋，但係都希望香港嘅政策上邊咧，佢哋係咪可以多啲俾一啲派一啲工作，或者係修改一啲係啦嚇。 你要修改個法例啦，因為法例上佢哋係唔可以工作 嘅。冇錯。 啊，咁我哋都係希望引起一啲迴響，一啲聲音啊，係嘛？即係我哋盡我哋能力，我哋嚇，即係我哋寫作人所以我希望係透過寫佢哋嘅故事，一個正面嘅反應。 你雲雲裡面咧，點啊？其實有好多故仔啦，你要揀下呢幾個故仔咧咁樣。 咁因為好特別，譬如我佢揀呢個阿立婆女孩咧，劉吉欣咧，因為佢坐輪，你點樣坐住個輪椅咧， 逃難辛苦啊，或者仲會幫佢。 係啊，咁好彩有人幫啫，冇人幫點算啫？咁同埋你都知嗰啲坐嗰啲蛇頭啲船咧， 中間會沉船。 係啦，你哋根本 原來佢係特登沉船嘅，有啲係。 仲有啲特登沉船。係。咁佢所以你話佢坐住輪椅，即係 唔係俾好多錢？ 其實佢係好唔幸運，因為佢一出世就腦癱啊，腦癱咧就未必一定係個即係思考唔到，係但隻腳嘅神經咧全部佢就唔行得啦，要坐輪椅咁。 佢喺敍利亞嗰時咧，佢冇得翻學，但因為誒屋企唔夠錢啦，咁喺屋企成日睇電視，但佢又好上進啊，佢成日睇啲資訊節目喎，咁啊又學英文啦，因為都好努力嘅。咁但係呢個內戰一下爆發咧，佢哋根本唔可以喺嗰度喺個生活啦，因為你出街買樽買樣買個生活物品都會俾人都會炸親嘅，企個露台都會俾人炸死嘅真係。咁啲炸彈亂飛嘅，同埋住嘅地方俾人炸到全部廢墟一樣。本來佢哋國家係個大城市嘅喇喇婆，但係已經係全部即係大家從嗰啲圖片所見都知道，全部都變咗一片廢墟。咁樣冇即係你睇嗰啲逃難嘅係好好慘嘅，攬住啲被啊衣服就咁就咁樣冇一個準備，唔係話佢哋好有十足嘅，你咪攞住好多夾咁啊，好似旅行咁喎，而係真係走難喎嚇。咁所以就佢，我覺得佢係 都堅強， 好堅強，好勵志，因為佢後來 佢將 逃難嘅每一日啊。都寫低佢啊，做咗佢又寫低佢，就出咗本書。咁啊，希望咧自己嘅故仔咧可以影響到人哋，可以鼓勵。因為佢話佢雖然係咁困難，但係佢好感謝旁邊嘅佢啊，佢家姐推佢啦，同埋其他人幫佢啦，佢就寫翻佢嘅感受出嚟，同埋又寫到自己都同父母要分離，因為唔夠錢，即係話父母都可以一齊逃去德國啊。 當時你都講咗套電影都，你好似深印象就係、是。道歉嗰套 係啊係啊，另外一出係啊，給我一個道歉係 啦， 給 我一個道歉 係啊，嗰個亦都係另外一種，即係話嗰種內心嘅爭鬥啦嚇。其實嗰兩個結怨嘅兩個人，原來佢兩家都係難民，大家都係飽受傷痛嘅啊。咁但係點樣增進個同理心？點樣喺種種嘅問題嗰邊咧，去到理解對方咧？咁呢個亦都講到我寫一本書嘅意義，希望咧即係話而家嘅我哋嘅細路仔或者大人啦，佢哋其實個成長都遇到好多問題嘅。如果能夠我哋去睇下人哋遇到咁多問題咁樣咧，多啲同理心去了解下人哋，同埋多啲了解世界咧，就作為世界公民係應該嘅。應該要知道世界發生咩事，同埋透過人哋嘅故事咧，對自己亦都有啟發。 好，咁下一個你就講咧，即係變咗一個醫生啦，又難民係咪？ 係。 講另一個故事係點樣樣？ 咁佢變咗醫生，咁但係佢唔係一樣，唔係咁容易做醫生㗎，佢都要好努力去面對，或者係佢個環境下邊唔係咁容易。 呢個 羅賓娜 係啦，羅賓娜我都欣賞呢篇， 我覺得好欣賞羅賓娜。 佢咧能夠即 係羅賓娜，係 啊，先講羅賓娜先啦。 佢自己就本身係個難民， 係啊係，但係全程投入去幫翻啲難民。 但係佢都有掙扎嘅，因為佢已經即係話佢離開咗難民營，都可以去過新嘅生活嘛。咁但係呢一個就係其實唔簡單嘅，佢翻去難民營去幫手做一個供應助理官員，但其實個工作好瑣碎，即係要分配啲食物啊，又每日要接應嗰啲司機運貨嚟啊。 而且做難民係一個噩夢嚟嘅，佢好勇敢翻去，即係每日都面對佢曾經嘅噩夢。 明白。 咁呢個其實係好， 所以我都 好偉大。 係啦，欣賞呢、這個即係佢身體力行啊。 係啊，係啦，而且佢能夠去。即係話去盡力去貢獻啊，同埋佢哋嘅工作時間又好長嘅咁即係要好全心去到做。咁難得佢又會好即係話好為人去諗一樣嘢，呢個都係同理心啦， 係 啊， 唔係。咁我哋下一張就睇下咯喎， 生命意義啦，頭先嗰個。咁呢個就係我哋另外有一場喺成品咧，咁啊前輩咧李儀大哥咧就幫我哋講，咁嗰日咧其實嗰日就即係喺成品，咁啊其實好温馨，嗰日嗰個講座我哋好温馨，咁都坐滿曬人嘅，咁李儀老師就話：，你哋話即係好多人話，最近發生咩事，關我哋咩事啊？或者係咩啊？咁佢就當時就講緊就話，講起以前嘅故仔，佢話好似我哋其實都係難民，我哋父母都係難民，我哋設身處地係啦，要諗多啲嚇，要知多啲，同埋咧就唔好話唔關，或者進而咧， 不過每個地方都唔知發生咩事 啊。係啊係啊，佢就講到進而就要關心下身邊嘅人，但係哇！你認識你個朋友，你淨係 你都不知道你朋友的由大家互相關心，或者是你身邊有年輕人，你都多啲去理解佢啊，唔好淨係鬧佢啊。咁啊，李怡老師係講得好好啊，呢個啊，即係話嗰個同理心同埋生命意義係擴展到喺我哋自己嘅範圍入邊啦嚇。佢就話我認識一個朋友。認識十幾廿年，我不知道他屋企原來他有個細路仔係有問題要照顧的、嗯、如果我早啲知道，可能喺言語之間或者大家相處 啦， 唔係都互相有個支持啦。咁、嗯、呢、這個都是我覺得對我哋嘅附近人多啲去 關心 關心啦嚇。 咁、啊、我哋下一張相片就睇下啦喎。 啊！咁依個咧就係、是、最近都係喺成品嘅個親子工作坊、 嗯、 啊，親子故事坊。咁依個咧就另外咧就有個司儀佢哋訪問我哋係做嘉賓啫。嗰日咧就有一個戲劇嘅戲劇方面嘅 Kenny 哥哥咧，佢就幫手將我成日寫嘅故仔咧就 演 繹翻出嚟，同啲細路仔一齊交流。咁、嗯、我覺得依個方法係好好嘅。 而且佢加入另外一個角色，就係、是、一個香港嘅小朋友角色對比。嗯遠方一個小朋友的角色， 咁、嗯、令到理解多， 係令到聽故事的小朋友咧就會理解到啊，原來我哋今日生活喺香港是很幸福的、嗯、但係我哋都諗有些人其實是很不幸。 嗯， 咁我覺得是非常之好。 嗯，好，咁我下一張相片。 啊！依、這個就係當日嘅小朋友啦嚇，佢哋嚇聽完故事啊，咁佢哋仲買書俾我哋簽名啊。咁嗰日仲有，其實咧仲有好多幫手噶。Kenny 哥哥隔離嗰個咧就係宋祝輝嘅太太啊 ，Bonnie 啊，咁佢都係一齊喺哋個戲劇嗰度嚇個環節啊。其實佢哋做得好好啊。 嗯，好，咁我下一張相片嚟睇下。 咁呢個就係馬龍所畫嘅。 呢、這個咧就是。可以逐個故事俾你講下咯。頭先我哋啱啱講完羅賓娜啦，同埋另一個故事，咁我哋再去講下咧。其中有一個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即係個音樂嘅人，佢本身失明咗啦、 嗯， 但咧佢透過音樂咧、嗯、可以激勵翻啲人喺個好差環境裏面，即係自制啲樂器啦，各方面都可以講。 咁你唔介意睇下？首先嗱，依度嗰個插圖啦，咁、嗯、我有個書嘅插圖咧，馬老師嘅插圖咧。啊，馬龍嘅插圖全部都係義務嘅，冇嚇義助嘅，咁就嚇，咁佢依個依度好多個咧，就大家睇到咧，佢都好明好樂觀明快嘅一個，嗯、但係其實你隱然睇佢嘅人物入邊咧，都係有種憂鬱嘅，有種憂鬱嘅嚇，咁即係因為佢哋嘅背景嘅問題啦。咁、嗯、你如果你話講到音樂方面依、這個埃克塞嚇。啊 ，Esa 嚇，咁佢就係自細好中意音樂嘅、嗯，但係其實佢之前咧就因為踩單車有個意外失明咧、嗯，就令到佢咧就唔可以再翻學啦、嗯，啊，咁啊身體有缺陷嘅，啊令到有意外失明睇唔到嘢冇翻學，咁但係做咗難民之後咧，更加覺得自己冇用啦，又、嗯、即係又冇到書讀啦，國家又咁混亂，咁點咧？咁、嗯、但係咧，因為佢好中意音樂咧，佢後來發覺原來佢 搞啲工作坊 係啦，教喺用利用可以用音樂咧去到令。召喚啲細路仔，而且令到啲細路仔一種學習嘅精神，或者引起佢積極嘅精神，依、這個真係非常有意義 嚇。咁、跟住咧就又可以講下啦，呢個難民變醫生，頭先我哋講下就冇講嘅，係難民變醫生啦。頭先講到做醫生好難噶嘛，係咪？ 係啊，薩米納咁佢都好真係好努力去做，去做醫生啊，好好由改變自己嘅環境。 佢本來咧就係呢、這個呢、這個非洲一個國家咩、嗯、國家？烏干達 係烏干達，好似 烏干達係烏干達咧就本來係一個都比較富庶穩定嘅國家嚟嘅、嗯，因為英國殖民地咧，佢哋好叻嘅，佢哋咧就揾咗一啲印度嘅人去做一啲行政官啊，或者做一啲商人啊咁樣。咁、嗯、啊，烏干達獨立咗之後咧，佢就他們本身那些非洲人就排印人、 嗯、 要他們立刻要撤離、 嗯、 那他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幸好得到加拿大收容，那他很小的時候就本來有一個即他們都算是中產家庭、啊、好生活得挺好、嗯、但是就身無分文地去到加拿大，好在他就很上進、 嗯、 那一直都讀書結果都讀醫學，那就做到個醫生，那他的畢生願望就是我被人幫了，然後 我呢一生人又要幫翻人，係啦，咁呢、這個。這個諗法是非常之美好的、 咁跟住咧，仲有兩個故仔，我哋都可以講嘅，都係同足球有關。不，其中一個咧，我自己比較中意多啲就係、即係呢個啦， 艾曼德 係啦，因為咧，其實咧，我覺得咧，佢啲眼神好憂鬱嘅，就算你嗰張相影出嚟咧，佢係望住好似好故鄉，佢諗住故鄉啊，諗住分開咗家。 係啊， 個故事係講下。 咁呢個咧就啱啱咧就係頭先講到咧喺成品嗰度咧。曾經有個話劇的呢個故事分享咧，就攞佢哋嚟做主角。咁另外咧就創作咗一個香港又中意踢足球嘅小朋友去對比佢哋嘅處境。咁啊，香港小朋友咧就講到就香港小朋友咧踢足球咧，可能佢唔開心係咩啊？係輸贏。但係佢哋嘅唔開心根本就係有同冇，有得踢同冇得踢，根本上係冇得踢。 明白， 你走難，邊有得踢啫？係 啊， 咁啊，終於咧， 係 啦，咁啊，終於咧就喺好千辛萬苦啦，又要係可能要去即係公餘嘅時間啦，先至可以踢一場波啊咁樣，但係都依然係即係永遠都係。心中嗰度有團火，係希望可以做到自己要做嘅嘢。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其實每一個人係都有嘅，即係佢本身係一定有嘅，即係佢自己有個夢想需要完，需要圓滿，咁咧就不斷努力咁追求，無論佢係一個幾艱辛嘅身份啊，難民又好，冇錢又好咁樣。咁呢個係非常之勵志嘅故事， 同埋講到因為佢球技咁好啦，所以同我姐好欣賞佢啦，係咪 啊？所以佢 做好多朋友。 係啊，佢亦都融入咗個環境，但係雖然佢都係有啲憂鬱，因為個佢經歷嘅係唔同。你諗下，佢經歷到中間好似坐住個蛇頭嘅船啊，突然間差唔多反轉啊嚇，真係好危險啊，命都冇啊！ 係即係佢哋現代壽歌一般係唔會驚到，即係生命會 係唔會有呢、這個即係咁嘅生命嘅一個。 威脅啦， 威脅 係啦。咁我哋仲有另一個小朋友都有講嘅喎，我哋又可以講下啦。即係勵志，要決定自己一生可能都係想做一個足球員啦，係咪？ 啊，依個係烏代啊，黎巴嫩依、這個 黎巴嫩呢個地方係好不幸嘅地方嚟嘅， 好亂啦、 啊，係好亂嘅，好亂嘅係啊。咁啊，即係佢哋其實真係冇得揀嘅，有時。即係我哋咧。就有得揀嘅、我哋好多，我哋生活喺呢啲地方咧，我哋真係其實係可能係想像唔到佢哋其實佢哋嘅生活啊、前途啊，完全冇得揀嘅。咁佢哋做咗難民之後咧，其實佢哋都唔係唔想家嘅，佢哋係好想翻去嘅，有好多其實都好想翻去，但係問題就係都唔知道要等幾多年先可以翻到去。係 啊，咁其實呢一個烏代咧，就其實。比大個啲係少年啦，但係你睇佢離開到去一個地方，佢去到呢度，佢有我就有一個環節咧，佢其實係好辛苦，佢仲要去供養個家庭嘅。咁佢一日做13至14小時喺屠房工作嘅，喺屠房工作，咁即係入息亦都好微薄，但係佢都好努力，唔會話我唔去做啦，咁辛苦，即係佢即係承擔自己肩上責任咁。然後咧，做下班之後先至 去踢波 啦。咁嗰個係佢最快樂嘅時間，但係佢仍然都係充滿理想，希望我有一日成為一個出色嘅球員，亦都希望咧嗰個環境會有轉變。 係好咁啊，跟住仲有一個最後一個故仔啦，就講下讓夢想飛翔嘅故事啊。 啊，藍蘇丹，藍蘇丹係咁呢個係13歲嘅，叫做藍。納雅學我哋係啊納雅學啊咁納雅學係即係好細個啦嚇。 咁啊講下歷史先啦，講下呢個地理文化啦。咁啊蘇丹本來係一個都比較都富庶嘅地方㗎，有石油出產㗎。係 啊 係。咁就但係集中喺南蘇丹嘅。咁但係佢哋因為佢哋個族群嘅衝突關係咧，令到佢哋蘇丹佢哋南蘇丹嗰邊成日都要獨立分離獨立。咁啊，搞咗好多年，即係搞咗幾十年，終於就獨立咗啦。嚇喺呢個聯合國嘅斡船之下，佢哋真係獨立咗。但係獨立咗一年之後咧，佢哋又內戰啦，因為佢哋南蘇丹裏邊又有兩個族群，即係比較大嘅族群又衝突啦。咁呢個真係令人真係非常之即係沮喪啊！冇辦法啦，即係連嗰啲石油設施都 破壞咗， 破壞曬。咁佢哋就又冇得食啦。就又冇生活啦，咁唯有又要做一個難民啦，出走啦咁樣。 就呢個政府。 咁佢誒年紀比較細啊，咁啊當然係。即係，但係佢都話佢之前佢係好中意學習嘅，好喜歡學習。但譬如話未打仗前咧，咁佢都有個穩定學習。但係做咗難民之後，就真係好可惜。佢本來想去讀書啊，咁都係有種種嘅困難嘅。咁就做咗難民之後，即係佢好希望佢哋安排到佢學，咁啱又仲有佢有個細佬妹，咁佢學完翻嚟咧，每日咧佢有機會學習翻嚟咧，就教佢嘅細佬妹，咪教埋。隔離鄰舍有啲細個啲，咁有啲未必可以去翻學嗰啲咯，咁都係懷住好即係好有啲憂鬱嘅期待，即係希望可以環境改善啦，但佢都係好努力咯嚇。 好啊，其實你講咗咁多故仔俾我哋聽啦，即係其實呢七個故仔即係都好有意思。令到我哋即係認識到咧，唔同嘅身處唔同嘅國家、唔同嘅環境咧，其實嘅人咧未必好似香港咁好彩啦。當然係嘛，即係我哋都生活上好相對嚟講都係富庶。 係啊，好似佢哋學校咁，我依度有寫到佢嘅學校啊嚇，你幾多人坐埋一張台咧？一個個個都 係 啊，有 咁你喺難民營裏邊係冇正式嘅學校㗎嚇。 即係佢哋五個人坐共用一張書桌嘅，咁啊一個課室有幾多人啊？150人。唉， 仲多個大學生 係啦，咁我即係話難民真係多嚇，而佢難民個背景個種，即係話族群與族群之間嘅問題好大。咁啊，好似睇嗰本書咧，敍利亞嘅記有一個記者係喺敍利亞度進行咗一年嘅訪問，但係佢都係好嘆息，即係佢話發覺即係佢哋嘅敍利亞警察，佢哋原來佢哋即係佢。因為啲民警咧，佢哋亦都有嗰啲叫叛軍啦，係嘛？咁啊，佢嗰啲民警竟然就打住正義嘅聲號去到做一啲壞事，其實嗰啲正義軍與非義正義軍根本就打到亂曬大龍，但係一般嘅市民就係慘，根本冇辦法唔走。 係，即係好多時生命都受威脅啦，係咪？ 嚇！而且佢內戰都持續咗好耐嚇。 好啦，呢兩本書即係啱啱出咗之後咧，其實個反應係點樣？ 其實就即係話我哋覺得可以，譬如話透過啲活動咧，都啟發到嗰啲家長啊，或者小朋友都覺得要多啲了解自己嘅環境同埋人哋嘅環境啦嚇，即係呢個同理心，但係又去明白到人哋嘅處境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好樂觀啊，對佢個人或者希望。即係話佢，因為而家我哋香港嘅細路仔或者學習上都有其他，佢自己都有種種嘅困難嘅。即係如果有一種令到激發佢，有一種啟發佢，我應該更加努力。我哋喺咁幸運嘅地方，或者我有我種種困難，我又點樣去解決？用一個樂觀啲嘅精神去解決嚇。咁唔係話我哋樂觀就我哋冇問題，其實我哋遇到好多問題，但係樂觀係能夠令你咧有更積極嘅方法去解決。就不是放棄的態度， 即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政府，它接不接收難民當然有它的考量啦。就這個我們就即難以去左右了。但是問題如果它接收了而又在它那裡譬如好像簡單的香港，它既然有這個國際義務去接收這些中途的在這裡暫居的難民的話，我想他們應該是給出多一些資源和政策，去令到小朋友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還有想他們怎樣可以令到這些難民是生活得有尊嚴一些。譬如說有些人就是說覺得這些難民游手好閒，成日坐在公園那裡不用做事啊，又有飯食又有地方住，真的好了。原來咁嘅觀感係錯嘅，因為佢哋唔係唔想做嘢，係法律上佢哋唔做得嘢。 第二樣就係其實麻木目的咯。當一個人麻木目的咧，就好。 佢哋好慘嘅，原來你冇嘢做係好慘嘅。你連坐監都可以做嘢㗎。係 啊係啊。 咁問題就係 安排或者義務嘅活動。 好啦，有啲抵唔住要做嘢啦，因為佢一來做嘢係有寄託，二來做嘢揾到啲錢咧，可能改善一下家庭嘅生活，因為佢哋其實係好少錢嘅援助啊。如果佢本身佢有一大嚿錢帶嚟咧，佢梗係好啦，可惜難民就係難民啦，佢唔會係咁樣，咁我變咗黑工啦。黑工咧又受人指責啦，哇！你嚟搶我啲飯碗，你啲咁嘅黑工。所以我覺得每個地區每個國家 你一係就唔收，你收你就要好好諗下你點樣去對待呢啲咁嘅難民。 係、嗯，或者佢哋點樣讀書啊，或者佢哋做啲工作都係有錢嘅，可能未必好高人工。 係啦係啦，你要有一個配套俾佢，係啦，有成個配套俾佢，因為畢竟佢唔係喺度住一年半載。嗯有些審查到十年八載都是在這裡 太長了 太長了 所以在個大環境下面你要怎樣增進的社會和諧呢還有、 都是的 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 你吸不吸納到他他就做了不好的事 對會不好都要自然的很自然 的真的 因為他不知道哪些是真的好朋友 尤其是有些小朋友譬如說、讀到中學他自然就 沒有書讀的因為免費教育到那裡為止的嘛你冇錢，你點讀大學啫？係、嘛？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又變咗多一個人遊手好閒咁坐喺公園啦。 其實係啦，可唔可以俾佢哋讀大學啫？都嚇、或者有啲工作係啦，係啦。 或者佢要讀大學，可能有啲資助之餘，佢又要玩一啲嘢嘅，叫做啲工作，咁佢令到佢咧要自力更生嘅。 係啦係啦係，冇錯啦。即係等於我哋嗰個年代，半工讀喎，有㗎，有呢啲嘢㗎嘛， 係咯，都可以㗎。 OK。 所以就係，同埋佢哋最大問題咧，就係好多電影都睇到就係語言問題。 語言問題，冇錯。 他哋又不突破到自己，他哋都有他哋自己的障礙。 係啊，依個語言問題啊， 生活嗰區佢就唔敢走出去啦，因為佢唔識啊嘛。 唔識、 所以但係譬如話，我有朋友就喺難民營做義務工作咧、去教佢哋英文啊。咁、但係即係如果佢政府或者係阿 Wing 多安排多啲咧，又教即係教廣東話啊，或者係其他講下 融入 啊， 係 啊，咁樣對整個環整個社會亦都係有益。 係和諧一啲啦，同埋即係少啲即係不必要罪案或者其他嘢，係咪？即係有時。因為呢樣嘢令到佢哋可能滋生咗好多問題出嚟。 你逆地而處啦，即係小朋友學習能力係最強噶 啦。 佢唔係唔想學，係根本係佢冇機會學。你忽然間抌低佢一個陌生嘅環境，全部講廣東話嘅，你佢點學咧？係啊，佢根本學唔到。 即係因為好多其實紀錄片都有拍過嘅，之前有一套電紀錄片叫《講敍利亞小朋友》，佢哋又係因為戰爭走去唔同嘅國家，佢哋都咁講一句，去到第二個國家其實問題更加大，因為佢唔適應到語言、生活。同埋即係可能食物各方面嘅嘢，其實好困難對佢哋嚟講。 如果幫助佢哋融入去咧，令到佢哋都有建設或者有發展咧，咁到適當時間佢哋帶住一個即係比較愉快嘅記憶湖離開，咁好過去係喺度成為一個問題啊，或者一個腫瘤啦 嚇。 最恐怖就係成為一個腫瘤啊，或者同我哋本地嘅發生衝突咧，呢個就係非常唔好啦。 都明白的因為可能很多人不同有不同的意見對他們可能有些人覺得、他們可能是一個負累、對一個經濟 我即正如剛才所說、有新聞發生一定是負面標籤的、這個無可懷疑的新聞、新聞就是新聞新聞當然是壞 的即係胡亂嘅 label 咧，其實對其他嘅難民係唔公道。 呢個世界有好人， 係啦，冇錯， 影響佢哋， 冇錯。 咁所以希望我依本書入邊例子嘅故事咧，對即係讀者都係一種多啲多重多段認識 啦。好啊，咁啊講下，希望你遲啲又會有啲咩計劃啊？出有冇新嘅書，或者有啲咩計劃會出版社會點做咧？咁樣樣，你出咗好多成功嘅書噶咯喎。 咁其實咧，我哋出版社就其實出版業就。其實個發展好困難啦，我同馬先生咧就從事即係話文字啊同埋漫畫工作幾十年啦，咁、但係我哋其實我哋嘅計劃就係我哋嘅書會俾其他出版社出版，咁、好似我哋而家嘅古文都係俾咗古文同埋歷史啊文學啊。我最近仲撰寫未來嗰半年會撰寫呢、這個西方文學，咁亦都會係俾中華書局同我哋出版。咁下個月會出版一本西方歷史咧，已經係之前做好咗㗎啦，咁趕好咗啦，咁都唔係自己出版，因為自己出版實在冇咁嘅能力，要即係要養助手，又要交租金太貴啦，即係所有嘅費用都好貴。咁我哋就會希望多啲做翻作家同埋畫家，尤其是馬龍希望畫水墨畫啦。 好多幾次嘅展覽我都嚟睇啦。 咁佢係希望可以有多啲時間畫水墨畫，咁我希望我有多啲時間。繼續寫我的書啊、散文啦、啊，同埋我依本散文書《流江月圖》咧，都有第二本咧，會第二本會叫《流江飛水》啊，仲有好多故仔被寫出嚟，就關於我的前輩啊，同埋我所遇到的人啊，同埋事啦嚇，咁即係呢個都係我好開心的創作啦。 咁啊， 佢方書明寫嘅散文都係我插圖嘅咧，我 夢 插圖師 嚟嘅，呢個要嘅。 咁就我覺得佢嗰啲散文咧，就係因為佢寫佢自己身邊嘅師長啊、朋友啊咁樣。一方面咧寫出佢自己嘅感情啦，另一方面咧，我覺得就即係留到一啲歷史嘅痕跡喺度。 冇錯， 係你睇落去。 啊、我都揀低書你嘛，幾認真啊我。 係啊， 揀低書多謝。 咁因為啲書我都未睇過。 咁係啦，即係依個都係我自己對 咁佢又好運啦， 文化藝術嘅愛好 啦。遇到好多好嘅老師。 其實遇到好嘅老師，所以其實就係所謂就係好感念到我嘅老師啊、前輩啊，佢對我哋嘅不斷嘅提攜啊，或者係指導啊，咁即係所以我都係好希望將以即係之前嘅點點滴滴啊，或者我感受啊，或者好，即係可以繼續去創作啦， 好啊，今日咧真係好多謝你咧，兩位咧就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故仔啦，咁多嘢都講唔曬㗎啦，將來咧又要出新嘅書時咧，上嚟再分享啦。 好， okay, 好多謝，多謝， 觀眾講拜拜。 好多謝， 拜拜， 多謝。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三8點到9點。